季开的花映下沙漠中的雨开始歌唱，如果你竟然也来无恙，只好怪时光还不够漫长。就像我眼睛一挥解霜，耳朵嫁给了阵阵的谎，我还说我和从前一样，怎么对得起人生的荒唐，让寒暄都吹成全做成梦，来让所有遗憾沦为所有遗忘，赢了那句无常。Thank you.